FM 9.4，北京音乐广播。 FM 9.4就是喜欢听它。FM 9.4音乐更动心。FM 9.4就是喜欢听它。FM 9.4音乐更动心。 北京，早上七点。 早上好，你们。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 我是白杰。 2022年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你只需打开 FM 9.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一年有365个日。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好，欢迎打开您的早安音乐秀专属听歌报告。过去的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一共听到了5135首歌曲。这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听到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您和我们共同欢乐 K 歌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我们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新的一年，早安音乐秀从工作日上班路到周末清晨，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 北京。 只说在一点，原时代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甘的度的节奏跳，连挂着句子嘴巴笑，直到摔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几把掉我们的独角。 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大将先有追尾之土壤，破石头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去都望着八方，低头忘了四故乡，人人都各自擅长风擦伤自己的旗帜，纯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有几条帮忙买到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转回忆的姑娘她不到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困窘，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只努力接近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他们眼睛深厚，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学着蟑螂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踏遍千山万流前往光鲜前方，破碎落铁都无怨，我没和野兽周旋，我看着黑白的脸一张张，别再走在一年前，人的心太 陈小白桌，被名而立陈条白波，一副都故意小快播，沦为了超白诺，买了灵魂老财富，一个个红的快坐，罪恶的变成排骨，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他就败露，当初都憧憬好莱坞，最后隆重都跑来哭，传回一个姑娘的不得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困窘，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是努力接近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赢得住他们眼睛深红，记着别人成功，于是学着蟑螂，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打不开天上为了前往幻想的前方。 来自邓紫棋摩天动物园，北京时间的7:07，欢迎大家来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早安呢，我是郭鹏 啊。你要这么来吗？那等等我给你换一个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啊，早了你您呢、 啊、气势全无啊。 对，人怂胆不肥啊。 是到了周五了，整个人的气势都降下来了是吗？ 对对对，这个刚才就模拟一下我们的炸炸子的这个早开场。开场的那一声啊， 炸炸子，你说的是白 PD 白蚂蚱吧啊。就是我们现在有三个动物的这种形象，对不对啊？ 就这么叫上了是吗？ 鸟鸟子炸炸子啊。 哎呦，我们这个早安家族可真是不给大家省心的组合。总之就是要通过各种强力的方式来唤醒大家、那么今天是周五，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究竟如何呢？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不热。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在5点钟的时候是-5.8度。那么受地面的这个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的大气条件扩散比较差。早上南部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应该已经感觉到这个能见度是明显的下降了。那目前呢，通州是在大雾黄色预警当中，大家出行的话要注意防范。那么今天的后半夜，随着北风加大，大气的扩散条件和能见度将会逐渐好转。早晚气温非常的低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小心着凉感冒。 哎，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早晨东部有轻雾或者湿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啊。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话题互动啊。昨天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名字的这个话题，哎呀，就真的是太有文化了，大家取的好多的字我们都不认识，就回去了之后先恶补了一下这个语文知识。 把那个小学6年级的语文又翻了翻啊。 还有一些引经据典啊，比如说这个名字出自诗经，这个名字出自楚辞，还有一些是寓意美好在里面的。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名字的谐音了。这个谐音梗到底有多好笑呢？ 啊， 昨天我提出了这个要求之后，得到了 PD 的反驳、 啊、 说我们去年不是已经聊过这个话题了吗？ 才聊不久啊，你这个人，你脑子就像最近就是昨天你跟聊这事儿的时候说最近聊过吗？我跟道祖说聊过啊。你 说我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呢？ 那期不是你做的节目吗？ 是我，怎么可能不是我？我去年全年无休，没有请过一天假，好吗？那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个严肃的话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期末考试即将到来，虽然跟我们这些已经远离学校的人儿关系不大啊，但是那种满满的压迫感还是时常伴随的。 学生们呢已经进入紧张的复习阶段，通过调整作息、使用学习工具、查阅资料来增强备考信心。当然啊，还有一部分人还会搜索这个考试的专用头像、考前激励祝福语，希望通过云起伏的形式来缓解紧张的情绪。跟你们讲啊，一个真实经历，就是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时候，有一哥们儿在孔子像前面拜了半个小时，我当时就想了，这孔先生能帮你过英语吗？啊，不开玩笑了，今天呢，就来聊一聊那些你当时的考试记忆吧。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你当时的考试记忆吧，太严肃的一个话题了， 不严肃不严肃，挺好的， 给我整得很紧张， 啊、我们要往那个偏点的地方聊， 偏点，你要 考试的记忆我也有很多啊， 来让我听听你打算怎么偏。 就是大家可以来聊聊自己的复习备考，包括当时考试的时候出现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情况啊。就是我觉得之前我们一般都是在这种比如说暑假或者高考来聊高考的记忆嘛啊，或者说升学的记忆，但实际上考试是一个学生的日常，未必是这么大的考试，对不对啊？ 是的，特别是这两天我出门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通告的路上的通告板上就会写说，这两天因为是北京市的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再加上好多的中小学校也已经到了期末考的时间了，所以家长也变得格外的紧张，就觉得哎呀，我在家里要做好这个期末考试的后勤保障工作哈，等等等等的，哎，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整个的热门的话题，就是考试，来说一说你的考试记忆。 而且我们的小耳朵们一般真的是超有才，我刚才已经看到有人开始说科目二了，还可以，什么考试都行，对吧？ 是的，不管什么考试，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放个大招给你看，来自 Run B 永斌，放个大招给你看。 想把自己放进冰箱，但下一天没人煮汤。我来帮你失败，失败，失败，失败，感受两双。就是现在，我们是时候放大招了，让每个失败 ，Oppo Reno 为你疯狂。失败的可乐，啦啦，让你爽。失败的海浪，浪浪，让你浪。失败的冷气，气气，失败凉。失败的冰块，快快要疯狂。The weather 不断想要抓狂，汗在不断流着脂肪。我不想再坐在这沙发，我来告诉你绝招吧。就是现在，我们是时候放大招了。想把自己放进冰箱，但下一天没人煮汤。我来帮你失败，失败，失败，失败，感受凉爽。就是现在，我们是时候放大招了，让每个失败 ，Oppo Reno 为你疯狂。失败的可乐，啦啦，让你爽。失败的海浪，浪浪，让你浪。失败的冷气，气气，失败凉。失败的冰块，快快要疯狂。这音量太大，像菜市场，越来越觉得有点缺氧。我不想再坐在这沙发，我来告诉你绝招吧。就是现在，我们是时候放大招了。想把自己放进冰箱，但下一天没人煮汤。我来帮你失败，失败，失败，失败，感受凉爽。就是现在，我们是时候放大招了，让每个失败 ，Oppo Reno 为你疯狂。失败的可乐，啦啦，让你爽。失败的海浪，浪浪，让你浪。失败的冷气，气气，失败凉。失败的冰块，快快要疯狂。 放个大招给你看，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所以你考试的时候都是这样表现的，是吗？用可爱打败一切？ 也不是了，就是考试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那个胆儿大心细嘛，对不对啊？但是呢，就是你考试的时候，其实做到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还好，我这人属于那种 真的相对来说在考试的时候比较魂不吝的，就对待考试这件事情、所以我很少特别紧张在考试的时候，因为我不会就放弃了这道题。但是就是这个心态嘛是这样，所以每次呢我从小到大好像基本都是考试比平常发挥的好一些。 哎，这个确实是、就是心态很重要。你会发现身边的同学分两类，一种是平时学的特别好，什么模拟考之类的都好，但是一上大的考场、心态不行，容易崩、然后这样的话反而还没有平时可能就比如说中上的这些同学考的好一些、 是。 但还有像魏魏这样的考试喜剧人，他说、真的备考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打开书会有一种马冬梅、然后合上书我就是马冬什么、马什么梅、什么冬梅。 对，这个非常理解，非常理解。就是你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后来为什么就是上大学或者是高中以后我的政治会学得好、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政治书对我来说我就一个词儿都看不懂，有这种感觉，可能就是当时积累还不够吧。所以你刚才说马冬梅那个情况在我初中背政治的时候完全就是一样的出现、 我特别能理解你，特别是当时学到经济那一部分的时候、老师会给你讲价值跟使用价值，你现在你分得特别清楚。 你现在跟我说我都有种被支配的，因为我现在只要一说那种政治的名词或者政治书里的词吧，就很容易犯困、你知道吧。 但当时我是真的理解不了就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老师翻来覆去的跟我讲，我就整个人晕晕乎乎的、但后来发现就是说因为你可能没有这种 你没有经济、 对， 你没有财权， 你没有经济，你没有办法 去理解，你只能控制的就是你兜里的五毛钱。 还有一位朋友哎，特别凡尔赛，他说、今天我要匿名一下，不然也显得太凡尔赛了 啊。是吧，那你 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考试呢就是研究生考试，大概就只复习了一个多月吧，然后呢随便考了考就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专业第一名、 这个好像是就是在我身边除了静瑜跟我凡尔赛之外就是你就是最厉害的了。静瑜就已经很厉害了。 我是四个月啊。 对，静瑜就已经很厉害了、 随随便便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第二名。 行了行了，今天又不是凡尔赛的时间是吧，知道你厉害啊。但你知道今天大家说到这么多考试呢，竟然有一半以上都在聊驾考。我们以为就是刚才随便说就有人说到这个驾考嘛， 但确实都可以。 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驾考还确实是让他们觉得很难过的一门课程，是不是啊？ 确实是。但是现在有更多的，比如说像陪练呀，还有很多就是你在考试之前可以给你提供，一些一对一的教育 辅导的。 对对对、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已经好过多了。 对， 我还记得当时暑九寒天，我只能通过寒假和暑假这种空闲的时间，然后回去 学生时代去学的、 对，哎，所以每一次的时候感觉不是被太阳烤着，然后就是下雪的时候在外面瑟瑟的冻着，因为一个车上只有五个座位嘛、然后呢 塞得满满的。 对，我在想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选择多花点钱去报个一对一。当年真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了等待上。 对对对，那这个弥勒佛就说今天的这个话题有发挥的空间。我记忆最特别的就是学车考试了，屡败屡试，屡试屡败，最后拿到车本回忆起来就像一个噩梦一样。那你还能拿到车本已经挺不错的了哈。 哎，是。还有像考完之后的欢乐心情，老 K 说还记得考双百这个词吗？ 啊，双百， 依稀记得当年考试的时候考了双百。老爸专门骑自行车带我去吃了车条烤羊肉串儿。 双百好像是小学生三年级以前的一个， 幼儿园也考。 也 你还记得我当时幼儿园考完双百之后，因为我们家在一楼，我就站在一楼的楼道里等着所有的叔叔阿姨下楼的时候，然后因为到期末考试了嘛，快过年，他们就会问我说：“哎，你在这儿啊？考试考得怎么样啊？”我就会特别骄傲地说：“考了双百。啊” 对。 就如果有人不问我，我还会追出去说：“阿姨，阿姨，我期末考试考了双百。” 我忽然想起一个很久远的记忆，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呢第一次考了双百，他一路从学校拿着卷子跑回家里，后来家里人倒知道他双百了，但他拉了一晚上肚子，因为 跑回来， 因为喝着风跑回来， 累的。 对对对啊！ 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关于你考试的记忆。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Dip. I never meant to leave you hurting. I never meant to do the worst thing, not to you. 'Cause every time I read your message, I wish I wasn't one of your exes. No, I'm the fool. Since you've been gone, been dancing on my own. This boy's up in my zone, but they can't turn me on. 'Cause baby, you're the only one I'm coming for. I can't tak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I wanna fool, but I'm broken hearted. Quack, quack, quack. But I like to party. 学习的时候呢，可能会大家互相帮助，但到考试的时候就只能靠自己 solo 了。 你这个选歌的标准啊，真是服，什么乱七八糟的词儿， 我是不是都能给它揉在一起？ 对啊，人这个 solo 跟你那 solo 一样嘛。 我看到大家发过来的图，我也是一个大写的服啊。我们小耳朵怎么什么破图都有？ 来，我们来看看小耳朵怎么说啊？他说：“你看你学习那个样子啊，翻书马冬梅，何书马什么梅？翻书马冬梅，何书什么冬梅？翻书马冬梅，何书马冬什么？翻书马冬。”东北何叔马东北马东北，记住了记住了，要考试的时候孙红雷 我觉得最后这个真相了啊！ 哎呀，就完全其实完全没记住啊，这种记忆方法就是可能我觉得确实有的好学生呢就相对来说他的记忆方法也比较巧妙一点点。我有一个朋友呢就是在体育方面特别特别厉害，但是每次在背单词的时候基本就是刚才那种方法，一晚上在外面动两个小时背四个词儿。 你会发现说这个学习方法真的还挺重要的，包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词儿特别火叫小镇做题家嘛，就像我这样的就是 对静瑜就是什么都往自己头上安的那种类型。 对对对对对， 中华小曲库小镇做题家。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单位组织了一次考试，然后就有一位老师过来问我，就说哎，你去年那个是怎么过的？ 你确实做的，你说你确实做题方面很厉害啊。 对，就是我跟你也比较像，属于平时可能学习比较中上吧，但考试的时候我总能发挥的比较好。 我没你厉害，你的那个做题思维确实思路挺清晰的、啊、 对，但确实我觉得有些真的你需要去学习一下一些做题的思路，而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储备了、就包括像大家都会比如说各种考试当中都会出现的行测题、我一般都会把数学还有逻辑推理这些题扔到最后、因为我做了也不一定对啊，我还不如花时间更多的在我比较有把握的题上好好审一审、然后到最后那些题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全选 B 或者全选 C, 都选 C 没毛病。然后静瑜当时跟那个老师说一句特别著名的话是、你先看看目录然后这么快 对、 还看目录呢？ 对啊， 我就直接从 abandon 开始背起了。 对，就我觉得大部分人拿到复习资料都会直接从第一页第一章然后就开始看，但你发现其实根本就看不完，所以我一般都会先制定复习计划，比如说我离备考还有30天，那这30天我有多少章，我一章看到多少，就是我每天就哪怕是粗略的看或者详细的看，你当然要制定一个复习计划呀。 对 对, 对， 朋友们，小镇做题家是怎么练成的？ 今天厉害了， 把我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看见没？静瑜一生就用这两招。混天下， 没有， 今天全部都告诉大家、 还没有讲完，待会儿在音乐生活家当中教教大家如何面对考试啊。 音乐生活家小镇做题家， 开玩笑了，当然不会了啊。但你看何小思这种跟我很像，他 说我就属于那种考前突击型、考前我需要一遍遍的看书一遍遍的背，效果还不错，本硕7年基本上都有奖学金，但真的就是考完就忘。后果呢就是工作以后我什么证都不会考了。 哎，但是那个上大学以后的课程确实完全不一样啊。我原来有个同学记得他特别认真，就是刚上大一的时候呢就每天都泡图书馆，后来泡了一年以后呢发现他考的分数呢也没比我旁边那个临阵磨枪的人高多少。 你知道这为什么？就是战线拉得太长。 哎， 就是我说了嘛，要制定学习计划，是不是？想了解更多于子的考试 学习计划， 可以稍后来到我们的音乐生活家。开什么玩笑、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你快乐之谜。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阿当主持四 就是喜欢听 阿当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梦然，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ing Together。 在渺小的 星光也有属于它的光芒，在弱小的蓓蕾终有一天会绽放，坚定彼此目光，别低估你我的能量，梦想会在不经意间张开翅膀，我们所有付出终有一天会发光，我们所有的汗水某一天会不长，伸出你的双手真诚地拥抱梦想，希望会在意料之外登场，点亮梦想，点亮你迷茫的目光，点亮梦想，在未来我们紧紧绽放，点亮所有为爱凝聚的每一束光芒，成功就在不远的前方，别灰心，别轻言放弃，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2022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一屋，二人，三餐，四季。 美好舒适的家是灵魂的宇宙， 是盛放了梦想、自由、诗意、静谧的空间，是一个有能量的小宇宙，会给我大到无穷的幸福感。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音乐生活家， 音乐生活家。 早上7:31，音乐生活家今天要教教大家静鱼的小镇做题家思路。哎呀，马上大过年的了，考什么试哈？考完试我们就该迎来大家最喜欢的新年假期了。那又到了新的一年，想要买一些年宵花的话，大家有什么样的新选择呢？今天我们的音乐生活家就来教教大家。要为大家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生活好物分享人苏墨，他给大家安利了一款平价的年宵花。因为往常的话可能会买一些冬青啊，但这个冬青确实有点贵，所以呢，他说我在网上找到了平替的灯塔。 台木也挺棒的。现在发送一下生活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苏墨家的巧手装扮登台木了。他说这也是一种红色的小果子，非常的喜庆，我买了最高的90公分，也只需要3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而登台木的日常养护呢也非常的方便，只需要3天给它换一次水，根部给它剪掉一点点，偶尔呢再用小喷壶喷一喷，花期就可以长达到2-3个月啊，放在家里真的是会给人浓浓的这种新年幸福的感觉。再挂上一套贺卡，不到8块钱就可以买到16张，上面写着幸福、大吉大利、新年快乐、幸运、欢喜等等的，饱含着我们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非常的有节日气氛。而这一款总共加起来还不到40块钱的年宵花搭配方案，赶快来看一看吧。因为生活家在2022年进行了全新的改版，不仅有音乐早餐，我们还有试用好物、穿衣搭配、生活方式、好玩好看、邮寄攻略，全方位带给您生活的新体验。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杨丞琳的《幸福果子》，希望大家都可以从年宵花当中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开启幸福的一整年吧。 合照的背景轻飘着樱花雨，淋湿美丽的天气，听得在顶尖的声音，留着微笑的香气，爱像自助旅行，我们一起决定不去人太多的风景，我们只想找到属于自己的花季。如果世界上有幸福的产地，新鲜的甜蜜加到每次亲吻里，想把你的每句我爱你一口一口吃下去，沉浸在绝对满足你，多变滋味的爱情全都藏在幸福果子里，想把你的每种夏天心一口一口吃下去，不重新吃下去，沉浸在绝对满足里，多变滋味的爱情全都藏在幸福果子里，想把你的每种夏天心一口一口吃下去，补充新来的卡路里，不行。 来自杨丞琳的幸福果子。哇，大家对这个年少化的热情好高啊，但是呢很多朋友发错了关键词，是只有生活两个字，就发送生活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 是， 那么全新一年的音乐生活家呢，我们的关键词做了变化，直接回复生活，记得是生活，然后待会儿大家发过来又变成了年宵花生活好物，有没有像那种翻书马冬梅何书马什么梅马冬什么都没。 你知道静瑜就是为了怕大家就是完全搞错这个形式，已经把早餐跟生活已经并列了就是一回早餐也能够收到生活家的内容啊。 但今天没有早餐，所以就只是生活啊，记得是生活啊，不是孙红雷 啊，生活。哎呦，给这你们好学生就是这么背的吗？跟我们也没什么区别嘛啊！ 也要感谢我们的老师采取了，就是说我们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重复是有力量的啊，经常重复就可以了。 哎， 就像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 那它是什么牛肉啊？ 经常重复一下，因为这样的好产品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哎，顺心心源，大家记住啊！那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顺心心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心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的限定券。同时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参与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的话，后面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 OK 了。所以呢，估计刚才有很多小耳朵说你早说呀，但重复是有力量的嘛，你要听昨天或者前天的节目，大概率能猜到今天也会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真是套路有点多啊，但是也希望大家来可以微信搜索一下顺心心源牛肉工坊小程序，心源安格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爱音乐爱生活的你值得拥有哦。 嗨，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 阳光常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 娱乐最王牌，2022 朝思暮想， 有爱有伴有能量，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在这里也祝福这两天奔赴考场的学子们啊，都可以拿到好成绩。刚本来想说双百，现在想了想，好像高中的这个考试满分有150的，还有300的，不能随便住。 是的，你知道刚才我看到太子那段，我真是笑坏了啊！他说考试呢，绝对是上学时期的这个噩梦，无论是随堂考试、月考还是期中考、期末考试，简直就是如临大敌。每次考试都会非常紧张的复习，考试当天的早晨呢，都要吃一根油条、两个鸡蛋 啊，真好彩头啊！ 就是自己给自己有这么多的心理暗示啊。 嗯， 我跟你说，我每次考试之前就有一个心理暗示，就是今天这顿早餐千万别吃撑了，因为是考试的时候不让出去啊。 考试的时候去卫生间是个很麻烦的。 对，但是太子还有一句话，就是到考试那两天连虾都不敢吃，怕烤瞎了。 这么在意吗？ 对呀。 战神说，孩子上了小学，更多考试的感慨。纯说知识考试啊，期末考试的分数低，那一定说明所学的知识掌握不牢或者粗心大意，但即使考了满分呢，也只能说明出的题你掌握了。有的人能考满分是因为卷子只能出成那样，但是他掌握的深度和远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卷子。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年看的清华每年不是评出几个学霸嘛，然后大家评价某一位学霸的时候说，他每门课考100分是因为那个门课吧就出到了100，你要再多点他也可以。但低调小医生的说，我正好相反，上学的时候各种不及格，各种补考，但是工作之后职称考试都是一次过。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因为跟工资挂钩啊。 哎，这个 动力不一样。 动力。Roy 梦莹说，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高考了。6月份考试，北方气温可以达到30多度，妈妈给灌了绿豆水，还带了很多的冰贴，就怕我考试中暑。还好呢，顺利的完成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大考。进考场之前，我专门跟他说，你不要在门口等我啊，又晒又热的。我妈就说，我不会等你的，我会去逛街。结果呢，出了考场，看到我妈站在第一排等我，脸都晒红了。我们在外面吃了饭，往家里走。我记得那天的锅包肉格外的好吃，夕阳也特别美。 哎呀，这么好的一段话，你忽然说了句锅包肉，我刚才就是胃部又震颤了一下，好饿。 是不是没有音乐早餐的日子，分外的想念他？ 对啊，就是，哎呀，怎么是这么一个套路呢？啊？不是撒狗粮，就是直接说吃的啊。 今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FM的聊天室，来跟我们说说你的考试记忆。刚刚不是希望撒狗粮吗？

郭 PD 跟我说等他瘦了再来见我，我听了之后心里边一紧，哎呀，这大概就是最委婉的诀别了吧。 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今天就像一封写好消息，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今天我心里没有平静，以往的只能剩下美好。过去就像脑海里翻腾的喧嚣，繁星在梦里闪耀。让欢乐夜，让欢乐夜，不要让疑问留恋在心间。让欢乐夜，让欢乐夜，不要让疑问留恋在心间。绵绵的下过古城，像一封写好了戏，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宁愿我心里没有平静，遗忘的只能剩下美好。过去就像脑里翻腾的喧嚣，繁星在梦里闪耀。让欢乐一点，让欢乐一点，不要让疑问留恋在心间。让欢乐一点，让欢乐一点，不要让疑问留恋在心间。再见杰克，再见伍泰鲁亚克，再见杰克，再见伍泰鲁亚克。 再见了 PD， 我想这应该就是诀别了吧。 那您为啥不放诀别诗？ 诀别诗太悲惨了，早上7:51跟大家唱诀别诗。 梁山伯， 两三行，不是梁山，梁山伯， 是梁山伯是吧？ 是诀别诗两三行。 但是就是刚才你放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挺好的，大家都说这个一下就扑了出来，觉得你这个意蕴感跟刚才那个笑话差不多，我就奇怪了啊！你说你们这些人编点笑话，还非要把我编进去？ 啊，这那需要大家每天的时候都认真收听早安音乐秀啊。那每天在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早安家族最近发生的趣事，比如说要跟 PD 诀别呀， 这是最痛苦的诀别了啊。 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啊。你看，我们在持续给大家带来快乐，但是真的有一档节目要跟我们诀别了，因为陪伴了观众长达24年的快乐大本营，在停播整改期间已经有了很多的消息，但是现在确定应该是停播了。而接档快乐大本营的节目则变成了你好星期六， 他们其实还是在弱化这样一个就是停播的概念啊，他们就说直接说原班家族呢直接去做你好星期六，但实际上就是真的关注到这档节目的人都知道，其实这应该已经就换了一个整个的一套形式了哈。 是， 所以原来的这个快乐大名可能真的要离我们而去了。想想呢，24年的时间， 对， 我一个节目做了24年，真的很厉害啊。 我还记得最早的时候，主持人就是不是现在的快乐家族，因为大家有印象的可能是李湘跟何炅，但最早的时候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叫李湘和海波。是另外一个， 还不是何炅啊， 还不是，对，何炅老师是后来换的。但这次你好星期六首播几天之后呢，相关的话题冲上热搜了，大家的评论出奇的一致就是很尴尬。 大家都是山东人吗？ 何老师真的太累了啊，因为节目相当于说主持人只有他一个，其他的主持人可能就相当来讲是 不太适应。 对，所以主持人表现让大家无法适应，节目内容好像也没有达到让观众满意的程度。算是一档新节目，又是首播啊，新主持人需要适应，节目编排也需要一个进步的过程。 是，他们原来快乐大家族的这些人，我觉得在快乐大本营当中搭配的还挺好的，因为何炅自己说嘛，他们各占一坑。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新节目，你知道何炅是一个非常百变的一个主持人啊，那其他人可能相对来说还得需要跟上点节奏哈， 需要磨合吧。总之呢，我们这样的节目都是希望把大家带到快乐星球。 你哎呀， 什么是快乐星球呢？ 那个 PD 就诀别算了啊。 如果你好星期六没有给你带来快乐的话，早安音乐秀给你带来快乐，请来到我们的快乐星球。 什么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茫茫人海中的秘密，奇妙的太空带你一起旅行，脑袋里还有些问题，为什么对我这么着迷？什么是快乐星球？我努力去带你研究。什么是快乐星球？我努力去带你研究。什么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什么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我发现你地面，我瞬间出现了眼前，每次看见你的改变，令我最深处的心愿，心跳还在你胸口，每秒上伴你左右，传递的世界的宇宙。什么是快乐星球？我努力去带你研究。什么是快乐星球？我努力去带你研究。 现在就带你研究。 呀呀呀！其实我已经偷偷在这个歌里面呲呲了好久了，这个呲呲真的好魔性啊！ 是， 神州特别可爱，他过来认真的问我们：这个快乐星球是原版吗？这个不是原版，只有开头的那一段哈，这是马嘉祺当时的时候演唱了一段。但这个是马野啊、这次呢改编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带有一点就是这是什么 R&B 节奏的一种，马野 Krabbit 带来的叫做《什么是快乐星球》 是。反正呢，今天我们觉得我们的一个听众说的特别到位啊，老 K 说，绝了，今天咱们的歌单完全没有逻辑，就像我们的考试一样啊，你不知道这一次考试和下一次考试之间有什么关联，对不对、啊 哎？你也不知道上一题跟下一题有什么样的关系。 哎，是，那老师给你出题的时候，大概一个题当中是有关联的，但是两个题之间应该想让你猜不透它的关联吧、啊 猜不透。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的考试记忆啊。刚刚有很多的朋友又跟我们分享了，你像 Farmer 说，记得中学的时候考生物课。自己感觉考砸了，因为有一题我复习过背过，但是只能凭就是没有一道题是复习过背过的，就只能凭借着 你这 个两句，我看成了有一道题，我说嗯，怎么回事？ 这两句真的是完全没有关系，你知道 吗？对，他说但我只能凭自己的能力去分析着答题。回家以后就跟妈妈说，哎呀，怎么办？估计要不及格了。那天晚上挨了一顿好批，结果公布成绩，我居然考了91分。 哦，那还挺 好的啊，那就证明真的是把知识学透了。你不需要把每一个老师考过的题或者题型全部都摸准，你只需要掌握了就是教给你的这些知识，然后呢，按照自己的分析推理，然后呢，认真。心细一点，那你看91分嘛，对不对？ 哎呦，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像教导主任，你知道吗？就是做这个思想工作的啊。 但是你看Farmer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好的经验，就是吧，早知道不提前告诉妈妈预警了，所以各位在成绩出来之前呢，不要告诉家长，万一你说哎我超水平发挥了怎么办呢？ 对， 来给我们继续分享一下你的考试记忆。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新的一年正午时分，一样的阳光，不一样的律动。 Now let's get to it。 敞开心扉，感受音乐的脉动，迈开脚步，探寻生活的潮流。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Let's do this。 2022年全新开启，听见都市的节奏。 喇叭千夜晚上八点，听懂烟火街的浪。喇叭千夜晚上八点，听见烟火舞。 京东年货节1月9日腊八前夜晚8点全面开启。 京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北京，早上7点， 早上好，您嘞！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经过大剧院， 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 我是白杰。 2022年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万物的声音，世界的声音，内心的声音， 今天的天气跟昨天一样，都是以明天为主， 甚至想象的声音，突破频率限制，跟我一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 欢迎大家来到声音星球，我们已经在声音星球当中分享过两首歌曲了，今天呢我们就迎来了惊喜的投稿，真是太棒了。来，我们先回到我是歌手的现场，来听听李克勤这一场的演绎。 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泪，随你等不等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碎，抱紧一生美歌。 这首歌曲听得如泣如诉，如怨如慕。那么今天这么好听的歌曲是来自于六一的推荐，这一篇真的可以算是小作文的模板了。好听的歌曲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六一说， 投稿月月鸟，分享粤语歌曲天梯。此曲是由钟情填词，赖应彤作曲，香港男子歌唱组合 See All Star 原唱，后来李克勤也有翻唱。这首歌曲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背景位于重庆江津中山镇大山里。1957年，19岁的刘国江爱上了比他大10岁的寡妇徐朝清。在当时的社会，这样的恋情是不被家人和世俗所接受的。为了守住这份爱，他们带着4个孩子躲进了深山老林里。刘国江不舍得爱人走山路辛苦，于是一凿一凿地在峭壁上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开凿出了6208级石梯。两人相濡以沫，经历了51年，走过半个世纪，共同营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爱情家园，同时感动了很多媒体人，纷纷翻拍了电影电视剧，这一曲也是由此得来的。 刘一写的真好，天梯带给世人的震撼，大概是因为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绵长而亘古的爱恋了。穿越时间和人海，没有争吵，没有冷战，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清浅平淡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昏黄的光影里，他们相互搀扶，拾级而上，一起归家。2007年12月18日，男主人刘国江老人去世。而在2012年10月30日，女主人徐朝清老人去世。临终前，他知道几个香港小伙子给他写了这首歌曲，但是他却没有能够等到歌曲发布的时候。 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不光烈如何做世界之最，千夫所指泪，谁理等不等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牵碎。 斯人已逝，但是却给了世人无尽的感动。这首歌曲是 YouTube 上点击率最高的广东话歌曲，有着无数脍炙人口的翻唱版本。今天我们再来听一听原作者 See All Star 组合的演唱，他们坚持的阿卡贝拉的和声方式演绎这首动人的爱情。在音乐里，我们仿佛能够看到天梯尽头盛开的花朵，毕竟相爱一生还是太短，而我们幸得长相遇，阡陌皆暖春。 如何找个荒岛，向未来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脑，双手拥抱可 紧天对道，无论有几高，就如绝路，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终老。来跨出那地图，不需好步都，只想你好。幸共你沿途来爬天梯，不用忌讳，重伤留言全捍卫。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失去我一切，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水，几多对能悟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抱紧一生未过去。前方仍然太暗，到悬崖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拥到白头一起偕老，不跟天斗高。前面有几高一片荒土，每步随着攀登叫双手都粗糙，从崎岖这路途开恩给你，走得更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黑夜亦亮丽，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以擦过这天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抱紧一生未过。怀着勇气，至爱得永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不公义，如何做世界之最？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也要为爱尽瘁，抱紧一生未过去。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 北京时间的8:10，我们从声音星球穿梭回了地球，打开 FM 974，这里是您正在收听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云。 哎，各位好，我是顾王。 刚刚这一段啊，子琪说：“天哪，六一简直是一个文艺女青年的代表啊！” 是。 仰望星空提到说：“我大早上呢，怎么被月月鸟给说哭了？” 但也有人开始替我有点就着急了啊，说月月鸟，你现在就放了。那2月14号 你要放什么 啊？ 那就看大家2月14号投稿投什么啊。这是来自六一的投稿。那今年呢，音乐早餐还有早安快跑都做了全新的升级，我们更名为了音乐生活家还有声音星球，来讲述更多的故事，包容性更强，也期待着大家跟我们更多的互动哈，可以告诉我们你们想听什么。 对， 那糯米呢又发过来了年宵花，这是今天的音乐生活家给大家的分享。作为老师马冬梅啊， 你好失败啊，今天 你给学生们补考了这么多次，大家都是通不过，怎么办？你说啊？ 那就再来一次，关键词是生活，生活，生活。 哎呀，生活啊，就生活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是的，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想要在音乐生活家还有音乐早餐当中听到哪些？而今天的早音乐秀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说说你的考试记忆。刚刚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考试的小技巧啊，比如说什么三横一短选最长，三短一横选最短啊。 三横一短选最长， 三长一短选最长， 这 三短一长选最短。 完了，我这学渣我都搞不清楚你们在说什么啊！ 这都是一些平平无奇的考试小技巧了。 嗯，好，那接下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期末考试即将到来，虽然跟我们这些已经远离学校的人儿关系不大啊，但是那种满满的压迫感还是时常伴随的。学生们呢，已经进入紧张的复习阶段，通过调整作息、使用学习工具、查阅资料来增强备考信心。当然啊，还有一部分人还会搜索这个考试的专用头像，考前激励祝福语，希望通过云起伏的形式来缓解紧张的情绪。跟你们讲啊，一个真实经历，就是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时候，有一哥们儿在孔子像前面拜了半个小时，我当时就想了，这孔先生能帮你过英语吗？啊，不开玩笑了，今天呢，就来聊一聊那些你当时的考试记忆吧。 风急，雪骤，前路冰封，一路感触风雪的凛冽，也触摸内心的炽烈。别克 SUV 家族拥有 Twin Clutch 双离合四驱科技，更有 CDC 每秒百次路况扫描，让每一程自在随心。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起航，欢迎评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The Buick。 喇叭千夜晚上八点，听众点我接了。喇叭千夜晚上八点，听众点我五个家。 京东年货节1月9日，喇叭前夜晚八点全面开启。 京东。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音乐秀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你考试的时候的那些事儿啊。刚刚你看老 K 给我们补充了个完整版， 嗯， 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两长两短就选 B， 参差不齐 C 无敌，再抛个硬币啊，判断题就搞定了，什么乱七八糟，好好学习好吗，各位？ 你还说老 K 给你补足了，你呢？你这个好学生，你能先审审他上面写的是什么吗？ 不，我一般会 经常用考试技巧啊。 我的考试技巧就是把我先会的都答了，不会的呢，我就会按照这样的考试技巧，保证准确率高一些。 是，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考试技巧都是为人服务的嘛，所以呢，大家还得多学学这个知识，把这。是夯实了才是， 而且 有必要。 还有一些老师出题的时候，他就会专门就是这种反技巧操作，就是让你猜不透啊，对吧？我们学习不就是为了学习知识吗？ 我又想到了我们大学那个老师，在考试临考前一天说我要画重点，然后去了以后画了半本书，所有同学都颓然的坐在那里。老师最后一句话是：“以上就是今天画的半本重点，但是不是说不画的就不考啊？” 老师说完之后，我觉得我需要再补充一些营养，不然我的脑容量不够去消化。补充营养的好选择，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 顺心心源，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顺心心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心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的现金券，大家去微信去搜索一下顺心心源牛肉工坊的小程序。哎呦，心源的安格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啊，爱音乐爱生活的你会值得拥有啊！ 今天别忘了互动的时候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给大家送出的这个福利真的是挺棒的，因为大家拿着这300元的无门槛现金券，可以直接去到顺心心源的牛肉餐厅里面去带走300块钱牛肉， 或者直接吃， 对。吃一顿牛排大餐给它抵用掉，对不对？你看，不仅是吃饭，还是考试，我们都需要放轻松。 身存在这颗星球的生物似乎都能避免有时被欺负。 来自张靓颖的放轻松，希望大家在考试的时候都可以稳定发挥，放轻松。 嗯， 但你知道考完之后大家都会做的事情是什么 啊？就是复盘呗。 哎，对，就是对答案。 哎，是了啊。 但是你看对答案还有好多趣事儿。浩博说，高中的化学考试结束之后，我专门跑去跟我们的化学课代表对答案，我觉得那他肯定答得对吧。结果前五的题我们两个答得一模一样，我觉得稳了啊，都选的 C。 我俩就是觉得说，哎呀，你看大家都答的都是这样的，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结果老师公布答案讲卷子的时候说，前五个题啊选的是 BCABD，就是他们完美的避开了所有的正确选项。 以后就是跟他俩正好反着选啊。美好时光呢，也正好说到你刚刚说到这样一个场景，他说，考试记忆呢最紧张刺激的莫过于考试结束之后的半个钟头，铃声刚落，散落在各个考场同学都纷纷散回了教室，涌回教室，有人兴奋激动，有人神情紧张，但无论表情如何，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讨论题目，核对答案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人呢，说完以后就情绪低落了，面露悔色了，也有人呢就脸蛋通红，看来是稳了啊。但还有孤傲着说，哎，你们说都错了啊。但是他说，其实他最喜欢的就是一波篮球一波羽毛球，一波奶茶一波电影，考试的烦恼就让他先抛到脑后吧啊。 就考试完了要好好的放松一下啊。 哎， 但是像大明儿说，上学的时候呢，大多数的考试还都是挺理想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紧张的后遗症一直留到了上班以后。 嗯， 一到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就会梦到考试。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场景，就是 考试，然后怎么答那个卷子都答不完，或者说就我妄图答题卡了，或者说你才做到一半，周围人就疯狂的从你旁边走过去去交卷等等的，就这样的场景真的是紧张的不要不要的，懊恼伤心全都涌到了脑门顶了。 我发现我可能确实脱离考试好久了，我工作以后就没怎么做过这样的梦，倒是梦见好几次就是 早晨上班 迟到了， 没起来是吧？ 哎呀，跟你刚才说那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太可怕了，就是精神紧张哈，需要大家来放轻松，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考试记忆。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音乐秀，今天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你的考试记忆。那考试之前呢，很多朋友都会做一些所谓的就是祈福的动作啊。刚刚我看到了一个特别有创意的小二郎听风在说话，说我会挂柯南的海报，因为挂柯南。 好， 挂柯南， 好冷，好尴尬。真的， 但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因为跨到2022年了，新一年的天幕大象也徐徐拉开了。 天象大幕， 哎， 天幕大象是什么？ 等等啊，我换一个。 天幕上有个大象， 我换一个清新一点的，这样我们可以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流星雨啊、 对啊 月食啊、行星啊等等的，哎，就相合的这个天象轮番登场。 对，流星雨啊，那你是西门还是花泽？ 我是泪，还是我的梗。 好了，那今天这个新年的天象， 就前几天对，有凌晨的时候就有100多颗流星划过夜空，所以还专门网上有这种慢直播，就是去给你直播这个流星划过夜空的景象，好多人去对着手机许愿什么之类的，看上这个情景也挺有意思的。不过我觉得没有看到的话也不用担心，因为咱还有更厉害的。 哎，那我要问你个问题了啊，你从小到大有真的在外面 看过 吗？ 看到过 流星雨吗？ 看到过流星雨 啊，什么样 子？但是不是那种就是陪你去看流星雨的那种花花的流星雨，你知道那种是几乎很难看得到的，就是大概隔很久会有一个流星划过的那个 流星雨，感觉是家里的喷头坏了。 就是 隔一会儿搜一下啊。 是，但当时真的还挺美的，因为我是在大理的洱海边看到的那一场流星雨吧，算是雨吧， 看了几颗， 蒙蒙细雨啊，大概2-3颗吧。但是在今年的6月16号将会出现一生难得一见的宇宙大秀。 金木水火土以及天王海王星的7颗太阳系的行星呢，都会沿着黄道呈直线排列，7星连珠。你如果看过圣斗士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的末日要来了， 是不是可以许个愿了？ 能许啥愿呀？这个 流星雨 不好， 考试必过，考试必过啊！ 为你布置一片天空，不准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在我肩膀， 让你相信我。

他们现在用那种技术呢，可以让它那个磁性保留好久。 嗯嗯，所以这也是它的数字藏品系列《楚天广阔》的第一首音乐。 嗯， 另外呢，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有人文情怀特色的摇滚的标志性人物嘛。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在今天的早安热流行当中来复古回忆一把啊，就是张楚的代表作《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经典的词曲，经典的编曲，经典的作品，毛小二说这是可以无限循环的歌之一，而大家纷纷被这首歌曲勾起了回忆，好多人过来安利说啊，那个姐姐还有那个蚂蚁黄虫的大腿，明天安排起来吧，明天不是要带大家一起 KTV 吗？ 你最近那个唱歌啊，就是经常跑调 啊， 也不知道你在唱啥，但是 呢我跑调了吗？ 但是刚才这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很多人说这是最早的撒狗粮的歌曲吧 给你定性了， 早秀根本就不能听啊 哎，明天会带大家一起去 KTV， 但我们早秀的一些优良项目一定要保留下来 啊， 比如说接下来的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我知道。啊，还有这个呢， 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还有 烟雾弹，烟雾弹。 是你这个今天怎么还有这个环节呢？2022年了，同志。 2022年了，难道大家就不需要通过音乐游戏来放松一下了吗？ 就是，我们俩这个破环节怎么能坚持两年多？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原来明明是给小兵猜歌，后来发现只有我们俩互相 battle 才能激起这种战斗欲啊！ 同时呢，也需要小耳朵们来一起帮忙助力啊！也要跟新加入的朋友介绍一下，2022年的早安游乐场，对，没有任何的变化，依然是通过音乐的方式来给我们在上班路上带来一些调剂。我们会随机的出一些音乐题目，那每一周的其实这个考题的范围包括玩法都是不一样的。那需要呢，就是如果你知道这道音乐题的答案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发送一下你的答案。那今天呢是静宇考 PD， 大家需要给 PD 助力，待会儿他也会在对他助力最多的这位朋友当中选出一位来送出一个小红包鼓励一下。 就是这么多年了，然后呢你还是用这套方式，还不让我马人，然后直接出来就开始啊！ 来，给你时间开始嘛。 好了，马人了啊，各位来过来那个赞助一下啊，行了，我们准备开始吧啊。 好，那今天的玩法呢很简单，因为你看嘛，哎呀 ，PD 在新年的第一期就是这个声音星球当中就给大家介绍了经典翻唱，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规则非常简单，就是听翻唱猜原唱，你要先听出这首歌是什么，然后告诉我原唱的名字。 哦，原唱的名字。 对，就是今天有非常简单的， 哦，还有说歌手，原唱歌手的名字， 对，也有很难的。 啊，好，来吧， 来，我们听一下第一题。 好的。好，停，出列。 这个就是给你的一个，哎呀，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预热题，来教大家怎么做啊。对，是初恋，但是这个是谁唱的？ 哎，我先做完，叫什么名字忘了？日本的那位歌手叫什么来着？啊， 这是回春丹的初恋，所以呢，原唱是 日本的。我自己做的节目，我怎么忘了呢？啊， 这不是前天刚播过的吗？ 对啊，是我自己说的呀。 哎呀， 你等等，我去翻翻我那稿子。 这样，我给你一点记忆，看你听到他的声音会不会想起来啊？ 不用，这首歌曲真太好听了，这是我最喜欢的调调啊。他是日本的情歌王子。 那你求助一下吧。 他就是传说中日本的张信哲，我看大家知不知道他是谁？你给我一个字儿，我就知道了啊。 村上春树 不是春树，村上，哎，是叫村上啊？ 对， 村上什么来着？ 有点难了啊！ 大家也不知道吧？ 那大家 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人跟我说到这个人啊。 这个确实有点难了。 这个应该只能我知道吧？结果我这两天脑子有点不在线啊。村下孝藏， 对，村下孝藏。 啊，感谢王以及莫洛啊！ 哎，回答对了啊，超棒的啊！所以呢，大家现在了解玩法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第二题。 我们后面都是猜日本歌手吗？ 没有。 好了，听一下啊， 很简单。嗯。 这是你咳了一声吗？ 对，这怎么可能？这是歌曲当中的啊，我们就直接给你起副歌的部分了。 啊，我知道，我知道，爱情鸟。 对， 厉不厉害？我都没有听到，我就说爱情鸟，节奏上直接猜出，这是易烊千玺的爱情鸟。 对，这是易烊千玺的 原唱，那还用问吗？就是最爱，就是唱歌里面做饭最好的 谁呢？ 是谁来着？林依轮。 哎，对对对，正确答案就是林依轮。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 是。你说我厉不厉害？我刚才只听了一个节奏。 你听听这个编曲的年代感啊！所以今天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听翻唱猜原唱的形式，我们来感受一下年代之间的编曲差异。 伊萨伯摸摸说：“我刚才猜了个村上麻木，因为 PD 已经麻木了。哎，你能给点正确答案吗？你们都不想要好小红包吗？” 今天的第一道正确答案就是来自林依轮的《爱 情 鸟》。 OK 了啊。树上停着一只，你这什么鸟？ 这是郭 PD， 不是林依轮。 呼呼呼，让我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它，但却听得到。呼呼，这只爱情鸟，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让我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它，但却听得到。呼呼呼，这只爱情鸟。 高下立见呐，啊！ 这个事儿我倒也没什么可说的。你让我跟林依轮比唱歌吗？当然，说实话，就是林依轮真是完全碾压我的人，他做饭做的也比我好。 好了，那么接下来拔刀，哎，第二题准备好了。 接下来拔刀干啥？我都答对了啊。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的，假装心相心相一句话。 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啊，就好像 要浏览一幅画。 啥？你是否有很多？ 不是， 我为什么我连这个都唱啊？ 不是这首，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你偷偷的玩呀， 哎，偷偷望呀望一望。 这是首经典老歌啊，这是 是的 什么来着？我现在， 直接给你听答案吧。就是被翻唱 的原唱，你给我听答案也没用啊。 那你揪住小耳朵嘛， 心恋对不对啊？ 对，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言琪儿的心恋，那么他的原唱是， 他的原唱是邓丽君。 你可以再求助一下大家，正确答案超多。 徐小凤， 回答正确。 哎，徐小凤，好听好听，我最爱听这首歌了。我虽然没有答出来。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欣赏欣赏一瓶。 欣赏欣赏一，哎，我不是我要唱 Dorito 的部分啊。 今天不是 KTV， 想要唱歌，明天周六早上音乐秀。 明天你给我安排这首歌好不好啊？ 好， 这首歌哎，今天放的都要我安排，明天好不好啊？ 好，都给你安排上。 好，来，再好再好，来快，不要扰乱我的心绪。 非常感谢一下老 K 啊，还有生如夏花、查理普斯等等的，都帮我们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来自徐小凤的《心恋》。嗯， 我怎么就没有猜出来呢？我现在是一道对一道不对是吧？ 对， 好 那接下来的这一题。也很简单 啊，我知道，抱一抱就能来一起。 哎，你们现在知道 PD 唱歌是怎么划水的了吧？就 这是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前任攻略三？ 对呀， 说不上爱别说谎。 对啊，你不要干扰我，这是啥呀？ 求助吧，小耳朵们已经给了你。 不是这个我怎么能猜不出来呢？我一定要猜一下，等会儿我想想。 啪啪打脸呀， 这个叫算了，我求助吧啊。这个我应该能出来，说散就散呀。 是的，这是来自于文文的说散就散。 啊，但不是于文文首唱吗？ 当然不是啊，所以这个题其实有点偏。 啊，这个题我想想啊，我记起来了。是岑宁儿吗？不是。 不是，这个原唱呢其实稍稍名气可能比较小，但这首歌确实是他的 原唱。啊，我记得他叫什么来着？ 他叫 JC 陈永彤。 啊， JC 陈永彤，对对对，是是是。 戒指都已经来不及。 仰望星空说鱼子太厉害了，是他出的题，他有啥太厉害的？ 那这些题是我想出来的吗？我能想出来证明我知道他们啊，对不对？ 那好吧。还有人猜袁娅维，袁娅维唱的还要比这个晚一些啊。 是袁娅维，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版，就是前任攻略三的插曲，哎，就是翻唱的这个版本啊。 好，那我再给你加试一个题，这个题袁娅维还跟谁一起唱过？ 我知道 是谁。 跟那个花园宝宝。 哎呀，想不起来了吧。 想起来了呀。 叫啥？ 艾弗杰尼嘛。 还行还行。 说不上很 多。那我再给你加试一个题。 嗯， 花园宝宝唱那个词是怎么唱的？ 拔刀了 啊！ 是这是最后一个题了吗？今天 当然不是啊，抓紧时间，最后一个题目是 啊，我照着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有你猜。 你别唱了，什么歌嘛？ 是这歌吧？ 是这歌。 天天的是叫啥来着？ 大家说为啥 PD 唱的？我满脑子都有一种一只胖企鹅在湖面上打出溜了的感觉。 我这歌名老记不住，我这怎么办呢？ 求助嘛，小耳朵们在等你啊！ 算了，我好好想想这个歌。 你为什么每次？ 因为我都已经猜出来了，你没发现吗？ 你歌名呢？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好，明天把这首歌也安排了啊！ 哎呀，你别操心明天的事儿行吗？你别这么倔强， 啊， 你答不出来，你就赶快认输， 好好， 然后求助一下。 我问一下，看大家怎么说啊？啊，不得不，哎呀， 对吧？是不是不得不爱？你看你猜原曲都费劲，你还说别猜这个，你翻唱的你都费劲，你别说原唱。 你刚才放的是翻唱吗？ 我刚放的是翻唱。 那原唱我知道，原唱是潘玮柏呀，还有弦子呀。 我刚刚放的就是翻唱的潘玮柏和弦子演唱的《不得不爱》。 那原唱是谁？ 这首歌曲的原唱是一个韩国组合，叫做 Freestyle， 他的歌名叫做 Why Tell Me Why。 啊。 시간들을놓지 算是有点使坏了啊，这个我肯定 PD 答不出来。 没事，你刚刚跟我说那个 freestyle 的时候，我还想还有这种组合名字，感觉就跟那个唱片上面写的 various artists。上次有个 DJ 说他的名字，他的歌手名字叫做 various artists， 这整张专辑都是他一个人唱的， 就未知艺术家。 对。 那么今天呢，小耳朵们真的是帮了 PD 的很大的忙，但是 PD 过于倔强，一直不愿意听大家的答案，导致自己只答对了一题啊。 不。小耳朵帮大队的也算答对吗？ 答对的呀，当然的。 好了， 来挑选一位吧，今天来送出你的小红包，鼓励一下大家。 行，那我就挑选云之精，好不好啊？ 嗯，好的。那感谢大家今天在早安音乐秀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考试技巧还有考试记忆，同时参与到我们今天早安游乐场的游玩当中。那接下来呢，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挺经典的还有挺棒的演出，这是在今年的1月6号到9号，年过八旬的陈宪阳将带着苏州交响乐团分别亮相相约北京，还有奥林匹克文化节的开幕式，以及相约北京遇见江南苏州文化艺术展演周的专场音乐会。 对，陈宪阳是我们国家最重量级的这个指挥家之一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空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其中的1月9号的演出当中E 小调第10交响曲将被奏响，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所以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 交响乐团你放这个啊， 这最后这个配器不够交响吗？对不对， 你今天放的歌曲果然没有什么套路。 但是今天大家没唱够的这些都会出现在明天的早安 KTV 当中。周六周日依然是静鱼和郭鹏来陪伴大家，在7点到9点的清晨时光，请锁定 FM974， 我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喽，拜拜。 夜的第七章，大地继续续推向接近夕阳的那下一行，是难言斗的雾，飘向国外的树，沉默的对我哭诉。每个街旁的圆形广场，回家即是悲伤，愿我化它回掌微凉。无人马车声响，深夜的白风，醒了在维多利亚的夜空下，血色的盖章，角色的手枪，交给的手掌，融化的蜡像，谁不在场？烛光向上，腐化的假象，矛盾多么大，堆积的思想，证据被完美埋葬，那套路输了。上 的雪露是花里残酷的角落，插手中场我会亲手结霜，神奇的光风干最后一行留声，黑色的墨染上了深色， 没有脚印的土壤，队伍的细微画像，可以鲜艳的铺装，每个人为不同的理由戴着面具耍光，动机也只有一种名字，那叫做欲望。发发的发呆发发，得到发发到发发，越过人性的沼泽，甚至都可以不被弄脏。我们可以也欲望酝酿，但必须也知道假象被动，我的铁窗到最后一块都终于闭上。我听见脚步是意料的软皮鞋跟，他推开门，晚风狂冷，没有的你真他自己停在羞涩的名称。心里现在夜空开始沸腾，在曙光绽放，眼里的时光，我品尝着最后一口甜美的纸香，微笑微笑，这一次是安静的时辰，第七章开幕式。 如果写着是花里残酷的乐章，它的中场我会亲手写上。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从春夏到秋冬，据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我们的心情由音乐而定。不论晴天阴天，总有一首歌唱出你心里的蓝天。早上6点到7点，陪你伸个懒腰，一起来听动听早一点，动听早一点，早一点。思萌主持，周一到周日，每天都在。 2022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